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杨红。今天是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通州一家画室学生核酸检测阳性，宋庄镇启动核酸检测。 京城京市北京接速集办改革报告发布，本市接速集办的满意率提升到了92%。 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上万个义务教育学位，海淀区将启动教师轮岗。 在国内方面，西安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暂停执行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 从昨天起，杭州有序放开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不搞一刀切，就地过好年。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两名随行人员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在财经资讯方面呢，今年前11个月，央企实现净利润1.75万亿元，央企国企改革3年行动成效显著。 前沿科技专家辟谣，吃草莓会得出血热，传染源为老鼠。 8:30的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启动，将会持续到明年4月份。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杨红带您来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马上进入到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疫情，来聚焦在通州。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昨天通报，昨天下午1:30，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画室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通州区立即响应，对华清画室进行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对阳性检测者启动转运，对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人员进行隔离管控。 华清画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呢，在接到通知之后，全校正在正常有序地进行核酸检测。他表示呢，本次核酸阳性的学员呢，是一位之前从外地过来的学生，其进京呢也做过核酸检测，目前检查出来是阳性。由于华清画室啊一直处于半封闭管理，因此呢它的流动性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通州区宋庄艺术区也及时启动了核酸检测工作。新闻广播记者在宋庄艺术区看到，人们排着长队在大宋球堂做核酸检测。 据报道呢，在画室向北大约1.5公里外的徐宋路和双塘街交叉口呢，是附近居民的核酸检测点。现场核酸检测的人员呢，已经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队。有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要保持距离，戴好口罩。 那么，现场多条进入画室的路口已经封闭。现场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工作。据附近居民说，昨天下午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另外呢，记者了解到啊，画室所在的小铺村目前常住居民有10000多人，疾控部门呢已经对周边的村民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加强社会面的管理。在接下来几天呢，将会按照要求对封控区的人员及环境进行多轮的核酸检测。 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陕西、浙江等多地又报告了本土的多例病例。那北京全市的疫情防控也面临着境外境内的双重风险。为了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的传播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也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近期由陕西西安、广东东莞、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旅居史的市民一定要主动报备。 同时呢，北京疾控提醒大家啊，一是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密切的关注近期国内发生疫情的地区的疫情进展情况，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的地区旅游出差，机场、车站、道路卡口等交通枢纽，各宾馆、酒店、民宿等单位要加强排查管控，按照相关的规定严格落实测温验码、查验核酸证明等各项防控措施。 第二个提醒啊，就是要坚持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措施，科学佩戴口罩，不握手，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一定要配合做好佩戴口罩、测温验码、一米线等防控措施。进入公共场所时要坚持全员健康宝扫码登记入内，保证疫情发生时流调人员可以快速通知到您，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第三呢，就是要严格落实个人的防控责任，因为瞒报、虚报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落实防控措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风险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予以追责和处罚，严重者呢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京城京事，来说一说昨天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初心使命，北京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举行。北京推动接塑集办改革三年来，一共受理群众反映3134万件案件，其中的诉求1301万件，诉求解决率从53%提升到了89%，满意率从65%提升到了92%。 在昨天的论坛上，北京接塑集办改革报告发布了。这份报告显示呢，今年全年北京下大力气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共治理了1029项地下通道和市政涵洞设施的维护问题。城六区和通州区新上线了1.03万个道路停车车位，全市558个老旧小区呢纳入到了改造计划，垃圾分类自主投放的准确率达到了8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100%，全市还新建和改造提升了600座垃圾分类驿站。 报告还显示，今年年初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在补齐民生短板上，今年全市共解决16.8万套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新增幼儿园园位1320个，建成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成200个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发展养老助餐点1015个，750个任务村完成了美丽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96家医联体核心医院和3级医院为基层预留号源比例提高了30%以上。 再来看2021年度的200户首都最美家庭和10大首都最美家庭揭晓。10大首都最美家庭呢，包括爱党爱国、传承优良家风的顾铁玉家庭、谢湘家庭、推广冰雪运动的郭丹丹家庭等等。 从2014年开始，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妇联联合开展寻找首都最美家庭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家庭示范带动作用，累计选树各级各类最美家庭65万户。 与此同时呢，2022年度寻找首都最美家庭的活动目前已经启动了，将会持续选树爱党爱国、助力冬奥、绿色环保、科技创新等家庭的典型，引导广大家庭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的新风尚。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商场超市疫情防控指引近日发布了。指引指出，商场超市应严格根据所在地区疫情防控风险的等级，合理设置一定时间段内的顾客最大接待量，防止人员聚集。 这份指引明确呢，商场超市要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进行预防性的消毒，必要的时候呢，对地面和墙壁等进行消毒，每日清洁消毒不少于3次，按照规定开展环境核酸检测。 关于进口冷链食品，指引指出，商场超市不销售相关手续不完备的进口冷链食品，所有进口冷链食品必须纳入到北京冷链平台，来确保来源可溯、去向可追，并在生产经营、存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开展预防性全面消毒。 教育方面呢，北京各区两会最近在陆续召开，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上万个义务教育学位，海淀区呢将会启动教师轮岗，各区通过多举措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首先，明年各区都将继续扩增学位。西城区表示，明年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精准扩增学前学位，不断提高学前教育普惠率。朝阳区表示，明年将新增学位4980个，其中学前学位2780个，义务教育学位1200个，高中学位1000个。同时，朝阳区将加快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资源建设，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加快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建设，并引进北京市11学校，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落实双减政策也是各区的重点举措。明年东城区将启动新一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截至目前，东城区新增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与革新里小学、北京景山学校与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与北京市第25中学等27对交流轮岗试点结对校，和天坛永定门外学区一个试点学区。海淀区从下学期开始也将有教师开始轮岗，将首先考虑在教育集团内轮岗，再在学区内进行，最后推广到跨学区轮岗。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方面，海淀区有证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296指减少到93指，有17家盈利性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完成营转非重新登记。课后服务方面，多区表示，全区95%以上的中小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同时，关爱教师，海淀区表示已将课后服务专项绩效工资发放到位。西城区表示将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度，更加关注教师职业的幸福感。 各区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昌平区。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昌平深入实施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通过紧抓教育和交通两大攻坚行动，实现清华附小二期、回南北路等多个项目开复工，促进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南部场馆等多个项目建成投用，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更高水平迈进。 同时呢，昌平深化回天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用好城市会客厅、回天两张网等共治共享的阵地，强化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创建，拓展回天城市大脑的应用场景，形成更多可推广的大型社区的治理经验。 此外，昌平还将推动回天地区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协同发展，实施天通中院人才公租房等多个双城联动项目，在更大范围内促进职住平衡。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进入到全国疫情。昨天下午呢，西安市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宣布呢，西安市已经全面开展了全员核酸检测。 会上有关人员介绍说，12月15号以来，相关各区县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累计达到1300多万人次，已经出结果的1000多万人次核酸检测结果全为阴性。 从12月15号公布的病例一确诊以来，西安市摸排涉及这一传播链的密接2686人，次密接6209人，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开展了多次核酸检测，已经封控密闭场所点位378处，环境采样10588份，累计消杀面积达到了90.90万平方米。 会上通报，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管控等工作的要求和省市专家综合评估，对西安市相近风险区域合并，陕西西安一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多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西安市目前呢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13个。 之后呢，西安市发布了通告，为了进一步的加强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和交叉感染，经过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会商，决定呢从今天开始暂停执行工作日机动车尾号的限行措施，限行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疫情方面，关注完西安，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杭州。记者昨天从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从即日起，杭州将有序放开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除了杭州的上城区、拱墅区和萧山区之外呢，其他区县市的公共场所恢复正常开放，同时呢要落实好测温、扫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除了疫情的封控区域之外，其他住宅小区正常开放出入口，外来人员核验健康码进入，而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杭的人员必须要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其他人员不做要求。 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域内的棋牌室、酒吧、KTV、游泳馆等室内秘密公共场所呢是暂不开放的。饭店、餐馆、堂食要合理控制人数，隔位就坐。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和旅游景区、宗教场所实施限流预约错峰管理，其他各类公共场所有序开放。 昨天晚间呢，据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下，12月18号，绍兴市上虞区开展第五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共检测了79万0826人次，共检出阳性感染者15例，其中集中隔离检测出了13例，居家隔离检测出了2例。 我们再来说一下黑龙江方面，据央视今天凌晨的消息，为加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黑河市爱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从今天开展全城的核酸检测。本次城区的全员核酸检测采样从今天早晨的8点半开始，到今天晚上8点半结束，检测对象为爱辉区城区的所有居民。 疾控部门对本次爱辉区城区核酸检测实行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未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将会调整为黄码，黄码人员呢将会在进出小区、办公楼、机场、火车站、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受限。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孙畅。越是临近春节，对家乡的思念越是浓厚。去年在年关时刻，疫情出现反复，就地过年成为了一个主基调。我至今印象都非常深刻，不少同事原本给丈夫和孩子都准备了红彤彤的服装要穿回家给老人看看，最后没能穿回去，只能在视频里拜年。去餐厅肯定会有几桌年轻人的聚会，因为不能回家过年，他们就相聚在一起，算是抱团过年。新闻中我还看到有网友收到了妈妈打包寄来的年夜饭，有人网购健身器材，要保重自身的健康。春运曾经被称为人员流动的奇迹工程，去年没有出现。今年呢，已经有不少地方针对两节发出了倡议，而北京也是倡导居民们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尽可能的减少人员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就地过年的防疫意义已不必赘述，在我们如此严密的防护下，奥密克戎还是渗入，如果春运再出现几亿人的流动，一旦引发疫情传播，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上一次就地过年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普遍呢是一份将就的心态，可未来的元旦春节我们就不能用这个标准了，就地过好年才是奋斗的目标。那怎样过好年呢？第一，留岗补贴、惠民消费券一个都不能少。去年与就地过年的消息共同出现的就是岗位补贴和消费券的发放，一方面弥补不能团圆的遗憾，另一方面数亿元级别的消费券提升了人们的购物热情，带动了商户的营业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做一些补偿。今年建议制定一些弹性休假政策，给那些思乡心切的人一个回家的机会。第二，要提前明确防疫要求，有针对性的执行。2年的抗疫已让我们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比如务工人员的组成、大致的去向、个人健康码状态的刷新、红转黄、黄转绿间隔的时间等等。防疫要求规定的越细，对人们的保障就越大。第三，对特殊人群要体现出温度。说实在的，如果在工作地生活艰辛、工作辛苦，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那种孤独感也比其他人浓，恰恰这部分人回家的需求却很大。像有的人家中老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在这儿也说一句题外话，寒冬时节，农村老人连逝世的都多，有些数据也显示出年龄越大，死亡时间越是和月份有着明显的联系。制作今天节目采访时，还有一位保洁大姐告诉我，去年在腊月里，家中有两位长辈在一个月内过世，她都没能回家，听着很是心疼。这类人群的回家保障应该怎么做？她的主管领导就应该有一个斟酌。还有孩子们在老家留守一年了，他们原本和爸妈团聚的时间就仅仅是春节假期，就盼着这个时候爸妈在身边。借用网络上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今年国家重点强调防疫政策不搞一刀切，不会层层加码，这就是释放了基本的态度。防疫不能松懈，但是部分人员的回家路也必须畅通。 是你第一次在外边过年吗？ 对，因为疫情原因回不去嘛，一个星期打个三四回吧。 妈妈电话里的内容， 她都是外面，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得了，都是关心关心的。 说过这是过年不能回家，爸妈想念那种感觉吧。上一年过年是几月几号来着？一个月前就打电话就问过了。 天天视频呗，人回家。 让你回家。 我说我有疫情回不去。 爸妈有没有想过来北京？ 过年前在北京，然后就是过年在北京去饭店吃了一顿，就同事啊一起去的，谈一下就是家的情况呗。 那大伙儿有没有想家？ 肯定有呀，我想呀。 肯定想家啊，想回去。我父亲走时候都没回，婆婆相差15天吧，走俩都没回去。想回去，领导也不批，没敢走。 去年这个年过的，您肯定特难受吧？ 是啊，走两个老的，我上第二天班，这边老人走了。大伟，我这也是礼拜天上班哈，礼拜一老人都走了。 大年三十晚上是跟谁一块儿说的话吗？ 都没有，我们家三十值班，就我一人。 哎呀，大姐呀，听着你我心里真是好难受。 那没办法呀，是吧？他上夜班，他过来值班，值班我就我一人搁这租房子这儿，四环边。陈伟成，你不也知道吗？在这租的房子，1000块钱一个月，没回。我父亲赶腊月十八吧，一周年，我想回去还没敢说呢。我说想请几天假，我不连假嘛，想回待两三天都行。走时候都没回去，你看带不回去不合适。 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越久抚摸我的头。 百节年为首。热闹祥和的春节氛围，温暖过大年，这都不是口号，而应该是民众内心真切的感受。张文宏医生说，当前是全球最艰难的时刻，是人类与病毒对抗相持最为困难的时刻。钟南山院士最近的表态是，有的国家一天就新增10万病例，可我们过去20多个月加起来只有4万例。中国抗疫为何有效？因为我们靠着两板斧，一是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及时治疗，二是全民疫苗接种，预防为主。现在回想，以往的春运是奇迹，而今年年初就地过年作为一种轻隔离，给中国防疫赢得了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奇迹，舍弃了团圆，换来了安全的环境。今年春节，北京还要迎来冬奥会，防疫更不能松懈，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就地过一个好年。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家叙家议，您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再见。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蜜， 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又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哥您好。 杨红、刘震，你们好。 今天早晨明显感觉气温上来了一点哈，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这个天气呢，要说有些变化的，就算是气温了。不论是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夜间的最低气温。都会比昨天要高。首先呢，就是我们看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呢是在12度左右，这个比昨天9.2度的最高气温就要高2度多了。中午前后啊，天气不太冷，加上这个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晒太阳的。那么今天气温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冷空气离开以后呢，没有新的冷空气南下，空气本身这个大气团呢是逐渐的回暖，大环境比之前暖了一些。所以呢，气温是慢慢回升的。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4度上下，也比前几天这个-6到-8度多的这个最低气温呢是要高一些。天气呢没有前几天那么冷，但是呢早晚外出呢保暖的问题还是不能放松。毕竟这个最低气温呢还是在-好几度，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 是 这样的。 那本周整体的天气呢？ 今天是星期一，那么说到本周的天气趋势啊，最大的变化就是气温是一步一步向下的。而且呢，周后期气温下降的是比较多，天气寒冷。本周气温这个变化，我们可以形象的比作一个下楼梯，可以分为3个台阶。周一到周二是第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呢处在最高处，最高气温今天是12度，明天是9度。那么最低气温啊，这两天晚上呢都是-4度上下。第二个台阶呢就是周三到周四，气温比之前就低了不少了，最高气温是。这个周三是5度，周四是2度，那么最低气温呢是-3到-5度。那么第三个台阶是周五到周日，最高气温是-1度到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8-9度。再加上那几天呢有系统性的这个偏北风，增加了风寒效应，天气比之前就是要变冷了很多了。到时候呢，叫他请大家呢特别注意这个防寒保暖。这是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 太形象了哈，下台阶儿一共分3部分，1、2、3、4、5、6日。这5、6日的天气跟上周有点像了哈，上周也是从周五开始，周四周五开始降温的。 对，这个就是它有一个降温的过程呢，就是这就是波动性的一个起伏的天气变化的一个趋势，一个规律。 好的，谢谢郭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的提醒啊。那具体的天气预报呢，在稍后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第二时段主播在线节目当中，我们再为您详细播报。 金纺国际，您的安全防护管家，公司销售各类防疫用品，并提供个性化口罩定制业务。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咨询订购，联系电话010-6581-5193。国企出品，品质保障。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杨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两名随行人员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日本诊所纵火案嫌疑人身份公布，曾因持刀伤人被捕。 财经资讯，今年前11个月，央企实现净利润1.75万亿元，央企国企改革3年行动成效显著。 前科技，专家辟谣吃草莓会得出血热，传染源为老鼠。 从8点30分左右呢，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启动，将会持续到明年4月份。 四川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将联合申遗。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在空气质量方面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污染的气效条件等级为2级。 洗车指数，未来3天的京城没有明显的降水和大风天气过程，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杨红接下来带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央视援引美国媒体报道说，昨天两名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的美国空军机组人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截至目前，这次出访当中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总数达到3例。 美国空军的发言人表示呢，其中一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机组人员是没有症状的，另外一名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两名机组人员都接种了新冠疫苗，他们没有与布林肯或其高级工作人员有过密切的接触。 目前这两名机组人员正在隔离，此外呢，一名随行记者也在马来西亚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的结果。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目前布林肯及随行的高级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团的其他成员的新冠病毒检测都是阴性。 那么昨天，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国情咨文节目当中表示，虽然官员们预料到了会有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产生，但是没有预料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突变程度如此之大。 福奇指出呢，如果病毒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复制，就会发生变异，有时呢会产生新的变异毒株。新冠疫苗正在面临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时候，对人体的保护会显著的下降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呢，人们需要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来使疫苗对人体的保护能力能够有所回升。 那么美国疫情近期在持续的反弹当中，再加上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来势汹汹，美国多地开始采取措施以应对新冠患者激增的状况。 据美联社18号报道呢，由于新冠住院患者增加，俄亥俄州动员了1050名国民警卫队员支援抗疫，他们将会从20号起上岗，其中大约150名受过专业的医学培训的队员将会部署在医院和新冠病毒检测点，其余队员呢帮助运送患者分发食物。 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有多家医院为应对新冠疫情反弹而推迟了非紧急手术，一些医院努力雇佣流动护士以补充人手。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安东尼·福奇17号说，在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大幅增加的同时，又将会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激增的现象。从12月1号报告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截止到16号呢，美国至少已经有38个州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的病例。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当地时间18号，英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418例，新增病例当中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突破了10000例，为10059例。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18号说，英格兰每天可能会新增数以10万计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英国首相约翰逊最近表示呢，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成为了英国非常严重的威胁。 截止到目前，英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总数已经超过20000例。鉴于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的激增，住院人数不断上升，伦敦市长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应急状态，以应对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扩散。当天，伦敦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防疫措施，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当天的抗议活动呢，在英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网友对此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支持抗议，认为抗议活动基本平和，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批评这些示威者极其自私，担心这样的活动呢，会导致奥密克戎进一步的扩散。 那为了遏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法国首都巴黎昨天宣布取消原定于新年前夕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焰花表演等庆祝活动。 巴黎市政厅在一份声明当中遗憾地宣布，由于疫情卷土重来，预定12月31号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所有的新年庆祝活动全部取消。17号呢，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呼吁各地方政府取消新年前夕的音乐会、烟花秀等大型的公众活动。让卡斯泰同时建议呢，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都应该在参加年末聚会之前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还警告说，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在欧洲的传播速度就像闪电，明年初将成为法国境内的主流新冠病毒毒株。 法国卫生部长维朗在接受法国公共电台采访时说，最近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当中可能高达10%为奥密克戎毒株所致，这是政府计划收紧部分场所防疫规定的原因。 维朗还表示说，他预计卫生部门本周能够批准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希望从本月22号起，在自愿基础上向这一年龄层段的所有儿童开放接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日本警方昨天公布了17号造成24人死亡的大楼纵火案嫌疑人的身份，是一名61岁的男性。这名嫌疑人呢，名叫做谷本胜雄，涉嫌纵火和杀人。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谷本2011年持刀扎伤了自己的儿子的头部，因为涉嫌杀人未遂被捕。 依据目击者证词和监控的录像显示，17号上午，谷本进入到大阪市一栋8层建筑第4层的精神科诊所，将可燃体倒在地上并点燃。目前还不清楚谷本的作案动机，警方正调查他是否与诊所或就诊的患者有矛盾。 新华社报道说呢，谷本2002年至2010年在大阪的一座工厂工作，期间呢一度离职。工厂的经营者说，谷本的性子啊有些急，但是没有和同事发生过冲突，而且工作勤奋，不像是惹事儿的人。 报道说，17号的纵火事件一共导致24人死亡。共同社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死者都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另有27名伤员在医院接受救治，包括嫌疑人谷本。他在火灾当中受到重伤，这是日本2年多来第2起造成重大伤亡的纵火案。 再把目光转向菲律宾，新华社报道说呢，菲律宾多个省份昨天报告台风雷伊所造成的伤亡情况，全国累计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44人，其中菲律宾中部保和省受灾是最为严重的，已经有72人死亡。 保和省省长黄延辉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保和省遭雷伊重创，农业等严重受损，当地通信仍然不畅，电网恢复预计需要2到3周的时间，目前呢主要依靠发电机来供电。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昨天乘飞机视察受灾区域，要求尽快向受灾的居民分发食品、饮用水和帐篷等应急物资，同时呢命令军方派船只增援，提高物资的运输能力。 菲律宾总统府代理发言人诺拉莱拉斯表示说，军方已派出医护人员乘坐军舰前往灾区，以应对当地医疗物资和人手短缺的问题。 雷伊呢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最强台风之一，16号下午在菲律宾南部登陆，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并且引发了洪水，至少70万人被迫转移，受灾人数超过了118万。 在国际资讯的最后啊，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北京市卫健委刚刚发布的关于北京市的疫情通报。北京市卫健委刚刚通报说，昨天全天北京新增了1例本土确诊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另外昨天新增了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我们来看一下这名确诊病例的具体情况，现住在通州区的宋庄镇华清画室的宿舍，11月28号前往陕西省西安市考试，12月14号呢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京，12月18号因为健康宝弹窗提示进行核酸检测，12月19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天呢转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美专家潘周。潘周你好。 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美元的情况。 好的，上周受美联储决议以及风险情绪的影响，美元指数的走势跌宕起伏。上周一周二，由于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转向鹰派，因此美元指数持续上涨。然而在周三美联储公布了鹰派决议后，美元指数上涨了上演了卖事实的行情，冲高回落，周四进一步走跌，失守96关口。不过周五受疫情引发的避险需求的影响，美元指数强势反攻，收于96.6756，当周上涨0.65%。具体来看，上周三美联储暗示其通胀目标已经实现，将在3月结束购债计划，同时美联储官员对美失业率的预期也非常乐观，预计失业率将降至3.5%，接近充分就业。通过这份声明呢，美联储的鹰派立场开始明确。虽然在周三周四美元指数反而冲高回落，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呢，美联储确定的正常化政策有利于美元汇价的稳定走强。议息会议以后，利率点阵图显示，预计2022及2023年分别将有3次加息。从主要对手货币欧元来看呢，欧洲央行维持3大关键利率不变，因此欧元对美元在周五再度下挫，这表明市场仍认为欧洲央行与美联储的政策分歧没有改变，这同样利好美元汇价。从技术图形来看呢，日线图中美元指数已离开布林通道中轨并向上轨运行，短期均线向上穿越长期均线，个人认为美元指数仍有上行空间。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近期英镑走势的看法。 好的，近期英镑对美元震荡下行，但在上周四英国央行为了对抗通胀而意外加息15个基点，消息公布后英镑大涨至1.3323，但在周五受市场对奥密克戎的担忧的影响，英镑大跌并吞没了前一天的涨幅，收报在1.3237，全周收于十字星线形态，微跌0.23%。展望后市，疫情的发展以及经济复苏情况仍将影响英镑走势。上周五，英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8.8万例，再次刷新单日新增纪录，引发避险情绪，打压英镑。另一方面，

3号开始，今年的电影贺岁档开启，率先上映的《古董局中局》收获 3.7 亿票房，票房热门《误杀2》和《雄狮少年》也在全国公映，其中《误杀2》的票房预期最高或达14亿元。目前已有近40部影片陆续在贺岁档上映。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呢，在全球经济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延续了平稳的增长态势，各地加快培育对外贸的新的优势，打造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那么今年前11个月啊，广东外贸进出口4.47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外贸总值的21.1%。以广州海关为例，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向48个“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商品，主要包括各类服饰、家具、箱包等等。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年进出口交易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大关，跨境电商逐步成为了影响全球经济的新的网上丝绸之路。 今年以来呢，阿联酋、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出口量前10位国家的商品出口总值超过了180亿元，占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出口总量的80%以上，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1.3倍。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企业的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前11个月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了55.3万家，同比增加3.6万家，有力支撑了外贸进出口增长。 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束觉廷表示说，预计今年呢，全年外贸进出口的结构将会进一步的优化，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可以圆满的完成量稳质升这样一个目标任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近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会上透露，今年1到11月，中央企业利润总额为2.3万亿元，净利润1.75万亿元。营业收入利润7.1%，同比提升了1.1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2.3%，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中央企业以创纪录的效益增长，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升。 国资委的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明年国资委和央企将会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聚集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培育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扩大设备更新投资，鼓励先进适用技术和新产品规模化的应用，支持解决汽车等领域的芯片短缺问题。 我们再来说说，日前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说，本月21号，就是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务投标系统招标发行2021年第12期中央银行票据，期限6个月，为固定利率付息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发行量为人民币50亿元。 央行在公告当中介绍说呢，央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将会在21号进行投标，并在23号交收。投标结果呢，将会在香港金管局网站进行公布。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日前某知名招聘平台举办了2021年度的最佳雇主评选，北京、成都、福州、广州、南京、青岛、厦门、苏州、无锡、银川荣获最佳引才城市称号。 我们详细来看一看，今年中国有909万大学生毕业，大学生呢作为未来职场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城市争夺人才的主要目标。2021年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发现，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城市群，成为了高校人才的首选流入地，成渝城市圈的发展潜力和生活方式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力呢排在了第4，成为新晋的黑马。 人才引进是基础留住人才成为城市人才战略的关键挑战。从大学生城市群流动走向来看呢，京津冀城市群对于北方城市学生产生的辐射范围更广，是来自京津冀、中原、辽中南等城市群的大学生就业的意向地，而来自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大学生呢，则更加向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在中国年度最佳促进就业城市方面，今年呢，广东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莞、杭州、南京、深圳等城市荣获了最佳促进就业城市奖项，在稳就业、促就业工作当中树立了优秀的城市样板。 从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市场主体数量达到1394.5万户，为稳就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有50家企业认定为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再来看消费方面啊，最近很多人还没从食品调味品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缓过劲儿来，就发现啊，最近中药也开始涨价了。有消息说呢，同仁堂下发了调价的通知，将一盒安宫牛黄丸的销售价格从780元上调到了860元，涨幅呢约为10%，这是同仁堂第三次公开提价。 俗话说啊，北有同仁堂，南有九芝堂啊。同样拥有安宫牛黄丸等产品的九芝堂会否也涨价呢？近日，九芝堂表示呢，近年来中成药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都在不断的上涨，他们会基于上述情况，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结合行业整体情况来考虑不同产品的定价策略。 那每一次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提价之后，那片仔癀就会随之进行涨价的操作。目前呢，片仔癀还没有宣布提价，但是西南证券啊，曾经在一份研报当中指出呢，2004年到2020年，片仔癀产品一共提价了19次。今年呢，片仔癀产品还遭遇了风潮，一度由590元每粒涨到了1500元每粒，之后呢，又回归到了正常的价格。 那么据药店的工作人员透露啊，不只是安宫牛黄丸，今年很多中药产品应该都涨价了。中药产品为何接连涨价？究其原因啊，一方面跟近年来整体成本，特别是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等不断上涨是有关系的。而另外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下呢，全球都需要中药，需求量增加，或许啊也是推动价格上涨的推手。 看看药企怎么说啊。从药企的反馈来说呢，说气候也是一大影响的因素。镇东制药在回复联桥从30元涨到120元的时候就表示说，这是从2018年到2021年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主要呢是联桥遭遇了早春冻花、旱情、春季长期低温这样一些气候的影响，导致产量下降，使价格提升。 同时，市场周期性也在撬动着价格的涨落。中药材市场一般是5年一个周期，10年一个循环，而目前呢，正处于高涨阶段。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最近呢，陕西西安的各大医院啊，已经相继接诊了多例出血液患者、出血热患者啊。随后呢，草莓大棚里都是黑老鼠，就会容易产生出血热，所以呢，一定不要买草莓吃。这样的消息啊，传遍了朋友圈，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心。 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出血热。西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孙亚辉解释说啊，流行性出血热呢，是一种由鼠类所携带的汉坦病毒传播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出血热临床上以发热、出血和肾损伤为主要特征，严重的呢可以导致死亡。出血热在发病早期会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与感冒是比较类似的。 那西安市呢，从发现首例出血热的病例以来呢，一直都是出血热发病的高峰地市。出血热呢，每年有两个发病的高峰，一个呢是当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1月份。会出现一个大的高峰，而4月份到6月份呢，还会出现一个小高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的主任赵英仁说呢，说今年啊，因为雨水偏多，比起往年呢，发病人数总体上有所增加。 专家表示啊，出血热发病急、进展快，重症患者有一定的病死率。但是从近年的数据来看，总体病死率并不高。出血热不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的疾病，主要的疾病来源还是鼠类。 那么所谓的出血热和吃草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呢？专家说啊，如果食物被病毒污染吃进去，那就有风险，但是如果说草莓是干干净净的，没有病毒污染，就不会有问题。 那么现在正是草莓的上市季节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草莓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相关消息叠加，也让长安莓农受到了重创。昨天，当地草莓种植户称啊，很多人已经对网络谣言报了警，种植基地都有灭鼠措施。今年11月草莓上市以来，棚内还没有发现过老鼠。当地农业部门也过来取过样，检测合格。目前呢，此前广为传播的一些短视频也已经被删除。 再来看，尽管今年的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给人类带来了不少悲剧和灾难，但是每朵乌云都镶有金边，新冠疫苗呢成为抗击疫情的有力的武器。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最近为我们梳理了2022年值得关注的七大科学事件。 其中在明年最值得关注的第一大科学事件还是新冠疫情，或许还将持续。2022年是新冠病毒袭击人类的第三年，目前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尽头，当务之急呢需要更好的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影响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威胁。 在2022年呢，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当局还将会继续监测新冠病毒新变异毒株的出现，以及病毒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很多国家呢已经开始为本国的民众注射疫苗，出于对奥密克戎的担忧，疫苗推广的行动可能还是会继续，但是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尚未接种过疫苗，全球疫苗接种的巨大缺口如何填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第二大值得关注的科学事件啊，就是疫苗研发。疫苗研发人员已经将目光呢投向了下一代疫苗，期望预防快速变异的冠状病毒。2022年会有科学家开发针对特定变体的信使 RNA 新冠疫苗。信使 RNA 是由 DNA 的一条链作为模板转录而来的，携带遗传信息的能指导蛋白质合成的一类单链核糖核酸。 那基于蛋白质的疫苗呢，是一种更常规的免疫方法，几十年来呢已经被用于治疗包括肝炎和带状疱疹在内的疾病。今年呢，基于蛋白质的新冠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当中表现都比较好，基于 DNA 的疫苗比 RNA 疫苗制造成本更低，并且呢不需要进行冷藏，因此呢可能会成为低收入国家民众的福音。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近日，市医保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以及市人力社保局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自12月11号起，本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执行调整后的价格，此次是本市对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第6次动态调整。 有听友咨询，北京市此次下调新冠核酸检测单样本后的价格是多少呢？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样本价格由58元降低到每次35元，五样本、十样本混合检测价格同步由每样本18元、13元统一降低到8元。 还有人问，北京市哪些医疗机构需要执行这一价格？本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都需要执行此价格，同时非公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参保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时，也需要按照上述政策执行。 那么医疗机构可以自行上下调整价格吗？该价格为最高政府指导价，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但是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下浮调整，下浮的幅度不限。此外，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不收取门诊医事服务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太快了，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倒斑马线了。

街之旅，在皇家集市当中感知古代市井生活。需要提醒您的是啊，时光买卖街位于圆明园主参观通道的银杏大道，东临西洋楼遗址区，西临福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6点开始营业。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12月21号，也就是明天到25号，在长春举行。133部报送影片将角逐金鹿奖。 主办方介绍呢，今年最佳影片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包括《长津湖》夺冠，《我和我的家乡》，《悬崖之上》，《你好，李焕英》，《中国医生》等16部影片成功的入围。 那本届金鹿奖评委会7人名单也已经揭晓，导演尹力担任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导演唐季礼、演员潘虹、刘之冰，编剧监制李强，作曲家舒楠，摄影家张希贵担任评委，将评选出本届金鹿奖的10大奖项。 再来看日前的第6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在北京闭幕。吴天编剧的话剧《孟姜南》，胡明帅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作为优秀剧本，将会获得重点扶持孵化。 另外呢，首届荣城百花文艺周暨第19届百花文学颁奖典礼日前在天津举行，40部作品分获7项奖项，冯骥才、李佩甫、赵本夫等作家获奖。 再来看最近的四川德阳广汉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意呢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打包，就是打捆在一起，联合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联合编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 据介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啊，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人类艺术成就，为古代宗教信仰、祭祀礼仪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物证。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也是中国长江上游早期城市的杰出代表。 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开启，从即日起呢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呢，互动会有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您来拿。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2021声音记忆，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dow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好，伴随着一起向未来的歌曲，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8:42。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呢，进入到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延庆区退役军人冬奥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刘志涛，给我们讲一讲他们参加志愿服务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首都老兵延庆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0年11月，目前共有服务队137支，1700多人，其中区级1支，街乡级18支，村级118支。志愿服务队分别在服务冬奥、便民服务、矛盾化解、政策宣传、乡村振兴、防灾减灾、应急抢险、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首都社会建设贡献着智慧与力量。2001年， 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的刘志涛，现担任延庆区张山营镇下板泉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随着北京冬奥会延庆核心赛区的建设推进，从2018年起，他带领十几位退役老兵，肩负起赛区外围的环境秩序保障工作。 因为我们这儿离那个冬奥会不是很近嘛，像这个环境消杀了、救护指导、应急救助、防疫卡口这一块，还有护林防火关键部位，由我们去现场巡逻。虽然外围保障的任务很重，村里边老百姓都很配合为冬奥会服务。 为了更好地保障冬奥，一支由40位退役老兵组成的退役军人冬奥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而在这支队伍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加入到了志愿服务中。 镇里边的也是结合咱们疫情防控的需要，区里边的咱们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对咱们服务队进行了专业的培训还有指导，从消毒液的配比啊、消杀器具的使用还有疫情管控等方面，把我们的培训成了一支比较专业的应急队伍。目前我们服务的范围啊，除了张山营镇区域外，在冬奥委41个网格服务保障任务当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们都是当过兵的，讲究的是若有战招必回，当兵时候那股责任劲儿还没有消退，是一支有着过硬的作风，24小时能够待命处置突发情况的尖兵。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深入我们相邻的这伙村，宣传志愿服务精神，普及服务知识，培训这个服务的技能，很多这个群众也自发地投入到各种这个志愿服务中，各村的志愿服务氛围特别的浓厚。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葛文彤，来自青联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延安精神。从1935年到1948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领导指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大生产运动，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败为胜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革命选择了延安，延安孕育了革命，哺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需要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主要内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基本特征。延安精神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瑰宝，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辉煌篇章，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增强素质、升华思想、提升能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是激励共产党人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在新时代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锤炼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埋头苦干不放松，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身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奋力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好的，下面进入到北京援疆纪实专栏。新一轮的援疆以来呢，新疆和田地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医疗硬件资源底子差、基础薄的问题逐步得到了缓解，但是人才队伍缺口大、能力弱的短板仍然比较突出。北京在医疗援疆的过程当中，积极发挥专业技术人才传帮带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小组团式的方法来系统性的帮扶和田地区和兵团十四师妇幼健康的工作。请听报道，北京医疗援疆助力和田卫生事业，托起群众的健康梦。 一次援疆行，一生援疆情。 日前，和田地区妇幼保健院联合北京援疆医生举办2021年和田地区妇产科超声技术培训班。北京援疆专家采取理论加实操的方式，为来自和田地区七县一市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站的医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人民医院超声科医生阿尔祖古利·如泽托和提说：“ 我今天听完北京医生的培训，我收获特别大，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还亲手做了颅脑超声，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做，我很激动，也非常感谢北京来的老师。我回去后就，我把学会的东西带到科室。” 和田地区妇幼保健院在北京持续帮扶下，发生里程碑式的变化。2021年，新开设了妇科门诊及产科门诊服务，使地区妇幼保健院临床业务从无到有，已为近千人提供门诊服务。北京援疆医生、和田地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严明表示：“ 今年入疆以来，已经大大小小的组织各级各类培训，线上线下学员已经应该达到了2000多人次。”使他们从规范管理啊、服务水平、技术能力的提升这些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为了持续提高新疆和田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的妇幼健康服务质量和水平，切实保障母婴安全，近日和田地区母婴安全工作推进会在墨玉县召开，参会人员观看地区孕产妇急救演练。北京历年来关注和田地区及兵团第十四师妇幼人群健康，坚持医疗援疆力量向妇幼延伸，在和田开展了守望母婴安全工程。通过小组团的模式，系统性帮扶和田地区及兵团十四师的妇幼健康工作，建立由北京援疆医生牵头的多专业会诊机制，推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和田延伸。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丽表示：“ 北京的这种今后的医疗援疆工作呢，不仅仅是来全力提升和田地区的公共卫生、基层医疗，以及要把妇幼保健的这些工作都要进一步做好，带出更多的徒弟，让和田本地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能够水平越来越高，也能让咱们和田的百姓呢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近日，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北京市第十批、第一期、第二期援疆医生吴文明正在一边为患者做膝关节置换手术，一边为受援地的医生讲解手术要点。2020年3月，吴文明就曾经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西院区骨科支援一年。返回北京后，吴文明再次申请继续支援受援医院。 当初定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我自己来的初心，所以说我向组织申请了第二次援疆。最主要工作核心其实还是想把我去年带的两名徒弟啊，让他做手术啊更熟练一些，在整个医院整个骨科来说，还是想达到一支更多的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第二年的援疆，通过吴文明的努力，填补了受援地髋关节置换高旋转中心放置要点等在内的4项技术空白。同时，他还教之以法，授人以渔，每周开展专题培训，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西院区骨医科医生包前军这样说：“ 让我们在那个术中术后，还是在术那个病人的护理这一块，得那个得到更大的一个提高。”今后，然后我们在那个手术刀中嘛，手术的入路、解剖嘛，更加的清楚。 和吴文明一样，第十批、第二期56名北京援疆医生在新疆和田为各族群众治病解忧，为当地医疗队伍传道授业。他们用实干苦干筑起了北京援疆医生形象，搭建起各民族紧密团结的牢固纽带。北京援疆医生和田地区传染病专科医院肝病科主任张伟说：“ 以后啊，我们发挥我们这个援疆专家的一些力量，让更多的这个和田地区的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这也是这个医疗援疆的一个意义。” 对于实现的一个个小目标，北京援疆干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昆玉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小军感到非常欣慰。 那我们这一批一批的援疆队员、医疗队员来了之后，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看到他们成长，第一是我们的初心，第二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很高兴啊，很欣慰。 在援疆过程中，首善精神一直激励着北京援疆医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洛普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王玉珠。 北京市作为首都，它有这个传承的这个首善精神，这个首善精神呢也一直激励着我哈，我也特别愿意加入到这个援疆的行列中来，为洛普的医疗卫生的一个发展也做出我自己的贡献。 作为新一批儿童医院援疆医生的一员，北京援疆医生和田地区和田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杨子欣说：“ 就将会继续的牢记我们公慈勤和的院训，继续在新疆深耕这片沃土，守护新生生命。回京之后呢，不忘援疆精神。”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杨红、李瑞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秦冰冰、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